声当中的劳动号子一样美丽而动人。下面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季、于世友表演的相声《劳动号子》。 相声演员不仅会说，还得会唱。 我们呢，就能唱两三句，要唱多了也不行。 我唱多少全行。 我们这就是学学唱，要唱多了就没味儿。 我越唱多了越有味儿。 你现在这味儿就不小啊。 我还没唱呢。 是你没唱，你这臭味儿就出来了。 说话呢， 本来嘛，哪有自个儿说自个儿唱的好的呀？人家有成就的歌唱家都不能这么说话。 哎，我跟人家歌唱家唱的不是一路东西。 那么你唱的是什么呢？ 我是专门唱耗子。 你唱不唱猫啊？ 你呀、啊，你不懂。 什么不懂？什么叫耗子呀？ 劳动耗子。 哦，劳动号子。 哎，劳动人民根据他劳动那个节奏和情感、自然而然哼出来的调子、慢慢的形成一种歌，这叫劳动号子。 那么你都会唱什么号子呀？ 会的可太多了。川江号子有没有？ 哎，这有， 我会唱。 哦，这你会唱。 哎，船夫号子 有， 起重号子 有， 搬运号子 有， 打重号子 有， 打握号子 有， 狗拿号子 有。狗拿号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我看你这就叫管闲事。 谁管闲事啊？ 所有这些耗子都是在劳动当中产生的。凡是有劳动的场面，您去听准有这种歌声。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啊？ 那看你问什么了。你是问除草的还是问插秧的？是问轰牛的还是问养鸡的？ 哦，这还都不一样。 当然是因为他劳动节奏不同啊，因此哼哼出这个调子也就不一样。 哦， 知道吗？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这个轰牛的他怎么唱啊？ 轰牛 啊， 我给你学一学啊。 你学一学。 这手拿着鞭子一边抽着牛一边唱。 哦喂喂喂哟哟喂喂喂哟喂喂喂哟哟喂喂喂哟。 就这味儿。 哦，这是轰牛的。 轰牛啊。 那么除草的呢？ 除草唱出来比他还好听。 怎么唱 啊？学一学啊。一人在山头上站在那儿领号。 还有领号、 大家一块除草。唱出都这味儿。 你学学。 咿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这就是除草的呀。 哎， 其实这我也会唱啊。这 你也会？ 当然是张嘴就能唱。 你唱唱我听听。 听着。 这什么呀？这 是耗子呀。 耗子。 嗯， 我听像卖臭豆腐的。 卖臭豆腐干嘛？ 豆豆酱豆。 行了，别学了。 像话？ 你不是也这么唱吗？ 啊， 你唱的那里头也没有词儿啊。 不，有词儿的。 还有有词儿的。 哎，不但有词儿，有些词儿编出来很风趣。 是吗？ 哎，你比如说车水耗子。 哦，这有词儿。 有词儿啊。我给你学一学怎么样？ 你学一学 啊。这是一条杠子。 嗯， 几个人趴在杠子上的脚底下踩着水车。一边踩一边唱。都是这样的。 怎么唱？ 等三岁呀，二妹岁呀，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等个锤啊锤啊，等个咱们大家一起来，一起来。哗！ 你这哗是怎么意思？ 水上来了。 把水蹬出来了。哎，这是有点意思。 这俩人唱才合适呢。 是吗？ 哎，一英一和这样来带着点表演的。 咱们俩来了怎么样？ 咱俩来了 啊。 行啊，咱俩来了。 咱俩来了。这杠子上的啊，这算杠子。 哎，踩着水车 来来来来， 起起了啊。 来 来来，小黑子。 那你叫我外号干嘛？你叫我小黑子干什么呀？ 那我叫你什么呀？我叫你大嫂子。你是女的吗？ 不是， 就叫你小黑子嘛。生活上的语言嘛，对不对？来，小黑子，那大胖子呀。 嗨，谁让你叫我？ 来来来，正经来了啊！ 来， 小黑子，那大胖子，咱们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呀、 蹬个锤， 锤呀蹬啊， 咱们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哗！ 还挺齐的啊。 凡是有劳动的地方，准有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歌声， 是吗？ 对。 哎，你说那个插秧他唱吗？ 插秧，插秧 啊， 插秧也唱。 插秧怎么唱啊？ 插秧大概唱出就这味儿。 什么味儿？ 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咪 啦。行了行了、 啊， 这我可知道。 嗯、 啊，这叫秧歌调。 对呀、啊，秧歌嘛，插秧时候唱的歌嘛。 这就那么解释、啊？ 你听他这个节奏也是插秧的时候唱比较合适。 怎么见得呢？ 这手拿着秧苗，这手往上插。 嗯， 都是这样的。嗦啦嗦啦哆啦哆啦嗦哆啦嗦咪来咪，插上四根。你不信，你把这个节奏放在轰牛上，它就不合适。 那也一样。 那怎么一样呢？ 嗯， 这手拿着皮鞭子，一边抽牛一边这么唱 啊， 走了走了，兜了兜，走，这牛抽趴下了，感 觉那不合适了， 是不是？ 嗯，啊，感觉什么都唱， 干什么都唱。 哦，赶车的怎么唱？ 赶车比较简单， 嘚儿，我驾驾，我，完了 啊。 这是简单， 叫鸭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看什么都会。我把我给轰开来了， 这都是简单的劳动号子了。 哎，这是有意思， 是吧？ 哎，这么办好不好啊？ 嗯， 你把你最拿手的号子给学一学，行吗？ 拿手的呀， 啊， 那应该说是建筑工地上的打夯号子， 这你拿手。 哎。不过新旧社会唱法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旧社会劳动人民没有地位，受剥削受压迫，因此他唱出这个调子你一听比较低沉。 那唱出来什么味儿？ 我给你学一学啊。 你学学 旧社会唱出都这味儿。 嗯， 穷哥们儿慢慢地干呐、 怎么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还没吃什么呢 就 哎呦啊，流尽了世上的汗啊，嘿嘿，呦啊，干完了这点活儿啊，呦啊，上哪儿去吃饭啊？ 还没地方吃饭呢。 呦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呦啊，干活加点油啊，嘿嘿嘿，油啊，工头扭身走啊，嘿嘿，油啊，去他妈的仨钟头、啊、 好嘛，这 玩意 哎，这好 哎，新社会就不同了。 新社会呢？ 新社会是工人当家做了主人、 嗯、 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啊发挥了高度的劳动热情。 嗯， 你再听听这种哼歌，那真是雄壮有力，激昂慷慨，显示了咱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气概。 哎，你把这种场面给学一学怎么样？ 在哪儿学？ 就在这儿学。 这儿学不了。 嗯， 我一人我怎么能学啊？ 还有我呢。 有你管什么呀？ 嗯， 所有这些位观众加在一块儿也唱不出我们工地那种气魄来。 嗨，咱这就是点到而已， 随便学一学 就学一学。 那行 行吧， 不过你得帮帮忙啊。 我帮什么忙？ 你当我这哼。 嗯，我是木头橛子呀。 你看我没哼，我唱不上劲儿啊。 那咱们找一哼来呀。 找一哼搁在这儿 啊， 真往下砸， 真砸 那不行啊。 怎么着？ 台板全漏了。 嘿， 不能，就得拿你当夯就完了。 拿我当夯？ 嘿， 行行行啊 啊， 行行行， 来当夯啊。 嗯嗯， 你帮帮忙啊。 我帮什么忙？ 给我搭一搭枪啊。 搭枪？ 哎嘿呦啊， 这我会。 会啊？ 会。 来来，我听听。 哎嘿呦啊， 声太小，大一点。 哎嘿呦啊， 再来来。 哎嘿呦啊， 差不多了，再来来。 我来不了了，我。 行了，就这样了啊。 嗯。 你就是这根炮啊。 哎 哎 哎 哎，怎么了？ 好好学，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 你讲理不讲理？ 我怎么不讲理啊？ 你是什么呀？ 我是夯啊。 还是我得揪着点夯啊。 揪，哎，他这就揪上了啊。 哎，同志们加把劲啊， 嘿哟， 竞赛到了高潮啊， 嘿嘿呦哦， 英雄们打起快呀、啊 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儿啊你啊？ 干脆我自个儿来吧，啊，我一人来。 你自己连砸哼再帮腔 啊， 那你可够累的呀。 我累点我胳膊掉不了了。 行，你自己来也行。 我自个儿来啊， 自己来啊。不，你跟着我唱啊。 嗯，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你一句我一句， 哎， 错不了，来吧。 来了啊，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竞赛到了高潮啊， 竞赛到了高潮啊， 英雄们大集会啊， 英雄们大集会啊， 你怎么跟我笑啊， 你怎么 别笑了，就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不是你说的吗，你一句我一句啊， 我有上句你有下句，我有来言你有去语啊，你得临时现编词儿， 我还得现编词儿， 哎， 听词儿吧， 别让我难住你啊。 你难不住啊， 难不住， 当然是， 来试验试验看， 来试试， 带上劲儿啊， 嘿。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顶子啊， 那是烟筒啊， 比烟筒小啊， 那是小烟筒啊， 不冒烟儿啊， 那是坏烟筒啊， 给他干嘛使啊， 我也不知道， 你去 问我唱的。你这都什么词儿啊，这是。 我这考验考验你。 是甭考验，有的是词儿。 行，别让我难住你啊。 难不住啊。 咱们俩这回正经的来了。 正经来。 你带上劲儿。 好嘞， 跟着我唱。 行了， 来了啊， 来来来。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嘿嘿哟。竞赛到了高潮啊， 嘿嘿嘿哟啊，英雄们大集会啊， 嘿嘿哟啊，人人干劲高啊， 嘿嘿嘿哟啊，歌声震天响啊， 嘿嘿哟啊，红旗迎风飘啊， 嘿嘿嘿哟啊，你看那教授家哟， 嘿嘿哟啊，高了高了入云霄啊， 嘿嘿哟啊，叽叽呼噜噜的转， 嘿，地动山又摇， 嘿，高山能推倒， 嘿，英雄们智谋高， 嘿，开塞有点钻， 嘿，半山又老掉， 嘿，汽车拉材料， 嘿，用不着人去挑，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嘿嘿， 越举行越高啊， 嘿嘿， 大楼随风长啊， 嘿嘿， 万众们心一跳啊， 嘿嘿， 祖国大建设呀， 嘿嘿， 英雄们看今朝啊， 嘿嘿 嘿嘿嘿嘿，人人盖先进， 嘿嘿， 个个成银行， 嘿嘿， 地基打得好， 嘿嘿， 大楼盖得牢， 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那么快呀， 就那么快呀， 怎么那么好啊， 就那么好啊， 怎么那么高啊， 质量就是高啊， 质量怎么高啊， 说说你听着啊， 大炮嘣嘣裂呀， 地震也不摇啊， 就算天塌下呀， 大楼能顶着啊， 现在也不倒啊， 关键也是牢啊， 速度非常快呀， 质量特别高啊， 今天省人工啊， 省材又省料啊， 又省工 又省料， 多快， 好省， 哎嘿 嘿嘿， 哎嘿 嘿嘿， 哎嘿 嘿， 哎嘿 嘿， 哎嘿 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 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哎嘿嘿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北京游，为您讲述的是马季走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说相声的故事。在众多国家领导人当中，有很多都是听相声的内行，性格开朗的陈毅元帅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但喜欢听相声，还给马季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有一回啊，去中南海演出，马季和搭档没有穿大褂，改穿对襟中式的上衣，下配西裤。没想到那天演出过后，陈毅就来到了后台，他告诉马季说相声还是应该穿大褂的，那样才能增加幽默的效果。而马季这种中西结合的演出服显得土不土，洋不洋。就这样，马季在今后去中南海的演出过程中还是穿回了相声传统的演出服装大褂。说完了陈毅元帅给马季提意见的故事呢，咱们再来欣赏一段马季和于世友表演的传统相声小段反正话。 相声演员呢，脑子得聪明， 哎，得机灵 机灵啊， 嗯， 灵机一动马上通过嘴就要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 嘴皮子也要利索。 是啊， 啊，像这您这个， 我就特别合适。 什么合适啊？ 嗯， 这嘴唇， 嗯， 跟鞋底子似的。 嗯，有那么厚嘴唇子吗？ 不行啊，像你这嘴说相声不合适。 没 卖冰棍去吧？ 谁卖冰棍啊？告诉您， 啊， 脑袋聪明。 是啊， 哎。嘴皮子利索， 你呀、 啊，说什么都行。 你先甭吹， 嗯， 我测验测验你。 你呀、啊， 咱们俩说回反正话。 是什么叫反正话？ 不懂啊？ 不懂。 比如说，我说一句话、 嗯， 你把这句话给我翻个个儿， 翻个儿。 举个例子说， 嗯， 我说桌子， 嗯， 你就得说子桌， 就子桌。 哎， 这有什么？来， 行吗？ 行，太行了。 桌子， 子桌。这有什么呀？这个 扇子， 紫桌，谁都会这个。 台布， 紫桌， 大柜， 自作， 地毯， 自作。 你自作自受吧。 谁呀？ 你老自作自作的。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 我说桌子，你说紫桌。 嗯， 我要说椅子，你说紫椅。 哦，每句话都得翻个。 当然是了。 你说清楚了。 行吗？ 重来， 重来啊。 嗯。 我的桌子， 我的子桌； 我的椅子， 我的子椅； 我桌围子， 我围桌子； 我茶壶， 我壶茶。我壶茶什么呀？我呀？ 我知你茶什么呀？我茶叶， 我夜茶。你才海怪呢！你谁夜茶呀？这什么词儿？这是 再来啊！ 来来， 我板凳， 我凳板。 我二人瞪， 我瞪二人，我瞪哪二人呢？我， 你随便瞪吧，你。 我瞪谁谁不揍我呀？ 我脑袋， 我呆脑，我呆头呆脑的。 我眼眉， 我眉眼， 看。我腮帮子， 我帮腮子。 我嘴巴子， 我霸嘴子。 我嘴， 我咬你。哎，你嘴，你说一个字儿，我翻过来不还是嘴吗？ 哦，对，字儿得多一点， 最少得俩字儿。 我嘴里长牙， 我牙里长嘴。我妖精，我是。你换点词儿行不行？ 不说这个， 说点好的， 说点好的，咱俩逛逛花园， 逛花园， 报报花名， 那我行。 我怎么说你怎么说， 跟着你瞧。 我加什么动作，你得加什么动作。 行嘞， 看谁的动作最优美。 一样， 行吗？ 行，来吧， 来瞧我的啊。 嗯， 我逛花园， 你这， 我花园逛。哎，行行行， 行吗？ 来来啊。我逛花园，我花园逛，我是芍药花。 咱得这样。哎，行嘞，来来来， 我是芍药花， 我是花芍药。 我是牡丹花， 我是花牡丹。 我是喇叭花， 我是花喇叭。 我是狗尾巴花， 我是花尾巴狗花呀。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季和于世友合演的传统相声小段反正话。可以说在去中南海演出的那些日子里，马季深深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传统相声以及对相声演员的那份关心，而这些关心也鞭策着马季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更多更好地去创作演出那些优秀的相声作品。那除了创作与表演之外，相声艺术的传承也一直让马季挂念在心。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起，马季更是广收门徒，称得上是桃李满天下。不过在他众多的弟子当中，也有几位是比较另类的，他们都是谁呢？我们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慢慢的为您讲述。最后呢，为您送上一首来自赵传的歌曲《特别的想念》。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感谢您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梦飞得遥远，爱因此没有界限，而你依然在我眼前，像昨天一样的笑脸，心能够听见，迎着风不怕危险，而你依然在我身边，像太阳守候着春天。好久不见，特别的想念，真心不止一点点，当世界灰暗的我们都看不见，还有你的鼓励向前，总是突然特别的想念，深深问候和眷恋，当天空绽放的花朵如此耀眼，只有你的温柔不变。没有界限，而你依然在我眼前，像昨天一样的笑脸，心能够听见，迎着风不怕危险，而你依然在我身边，像太阳守候着春天。的想念，真心不止一点点，当世界灰暗的我们都看不见，还有你的鼓励向前，总是突然特别的想念，深深问候和眷恋，当天空绽放的花朵如此耀眼，只有你的温柔不变。久不见，特别的想念，真心不止一点点，当世界灰暗的我们都看不见，还有你的鼓励向前，总是突然特别的想念，深深问候和眷恋，当天空绽放的花朵如此耀眼，只有你的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